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心头咯噔一声，目光落在自己自姚美人处寻来的东西身上。圆滚滚细长身条，身上还有微凸的纹路，打眼看过去可不就像是一条虫子吗？说是虫子倒也不尽然，自己掀翻不是踩碎了一个吗？留下那么一小堆碎片，莫非……端木翠蓦地反应过来，她拿起案上的东西细看，入手轻巧，直似没有分量一般，莫非这是虫子蜕下的壳？端木翠这一觉一直睡到日上三竿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宫里的床分外柔软，分外舒服，早间明明醒了，实在舍不得起身，翻了身又睡着了，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见了汉武帝双手绣在身后围着成露台的同仙人转来转去。汉武帝刘彻算是帝王中追求长生的前锋战士，他听信术士之说，认定用天降甘霖半时玉石碎屑可以长生不老，所以在建章宫中建了一个成露台，成露台上设瑰丽的铜仙人，整日拖着仙掌承接天降甘霖。端木翠那时被杨戬接去天庭小住，整天闲得发慌，是亏看人间为一大乐事，最喜欢趴在一尺碧潭边看人世种种。一尺碧潭，潭如其名，四四方方，长宽均为一尺，潭水如碧玉，深不见底。窥看人间需持念符咒，念咒之时，小小潭中雾气缭绕，流急浪高，不多时复转清明，人间万千气象悉聚眼前，清晰如镜，伸手可探，通俗点说也就跟看电视差不多了，那么多频道任君择选，可端木翠偏偏就耗上了皇宫这一款汉武帝求长生。看得最多的就是成露台的铜仙人，日日聚甘霖，聚满了一小杯之后，守着的宫人如获至宝，赶紧拌匀了玉屑去给刘彻享用。端木翠喜欢看刘彻服食时的模样，那面上的满足与得意之情实在叫他叹为观止。有几次杨戬找过来，他还同杨戬说， 哼，这皇帝脑子有病吧， 趴在地上有点女仙的样子没有。 哎大哥，不如我去往他的托盘里吐口口水吧，反正也是神仙的口水。 杨戬毫不客气地拎他起来， 再这样趴着赶回瀛州去。 两人一个讲东一个讲西，鸡同鸭讲，谁也听不进谁的。汉宫啊，端木翠揉揉脑袋，打着呵欠披衣起床。汉宫里委实是发生过不少让他看得觉得新鲜的事情的，只是好端端的怎么会梦到刘彻呢？睡眼惺忪的开门，门外候着的宫人赶紧见礼，不多时洗漱的铜盆薄巾就送将进来，还有人侍候着更衣梳发，方收拾清爽，太后的贴身宫人银珠便引着膳食工人进来，在案上布好早膳。都快正午了，也难得人家还给他备着早膳，银珠挥手让旁人退下，亲自动手给端木翠盛了碗青梗小米粥，抿嘴笑道， 端木姑娘好睡，展大人早间来过一趟。 嗯，是展昭吗？他来做什么？ 自然是找你来的，总不见得是找我呀。即便是找我，也是吩咐煎药啊，熬粥啊。 端木翠唇角不由浮出笑意来，都是年轻姑娘家，说笑之间自然熟得快些。端木翠低头喝粥，银珠坐在案旁双手捧着脸看他。 端木姑娘，展大人是不是喜欢你啊？ 端木翠白了他一眼，乱讲。 端木姑娘，宫里人的眼睛鼻子耳朵都比宫外人好使百倍，听一句话都能揣摩出许多用意来。展大人的心思，我只用一只眼睛都能瞧得明白，何况是两只眼睛看着呢。 喜欢便喜欢嘛，他要喜欢，我也不能让他不喜欢不是。 端木姑娘，你这才是得了便宜卖乖呢。你可知道这宫里有多少人惦记着展护卫？ 怎么，有很多人喜欢展昭吗？这个端木翠还真是不知道。银珠叹气，伸手朝外头虚指了一下。 唉，端木姑娘，你知道这宫里有多少宫女吗？可是宫里才有几个男人，皇上只有一个，其他的那些太监公公不说也罢，禁军侍卫倒是有几个周正的，只是也不大能见到。后来展大人封了御前行走，那样的人品模样，那样的功夫气派，哪怕和下人说话呢都透着谦和气，这样的人谁会不喜欢啊？莫说那群小丫头惦记着，便是我，有时他同我多说两句，我也心慌呢。 银珠笑嘻嘻的，倒是不避讳。端木翠也笑，似乎旁人喜欢展昭，自己也与有容焉。银珠看着他，忽然就叹了口气。 唉，端木姑娘，你是个福气人，展大人那么好的人，必是个疼人的。有些人呢，长了张好面皮，内里行的都不是人事。 啊？嗯。早知道宫里头必有些飞短流长，端木翠含混以对。 你知道御史台殿院的张大人吗？那样文采风流的一个人，表面上文起清秀，床尾里能把女人折腾得死过去。听说新进子的那个妾室就死在那档子事上。 端木翠不明白话题怎么就绕到这上头，心中尴尬不已，赶紧岔开话题。 啊，哎，银珠啊，嗯，昨日我随包大人进宫时掉了根簪子。 是吗？贵重吗？ 也不是很贵重，只是娘亲留下的，丢了总是可惜，可不可以帮我找一找啊？ 宫里头人多手杂的，端木姑娘，如被人捡了去，可就难找了。 我记得，似乎在御河西首那间偏殿门口还带着的，后面一转头就不见了。啊，附近好像有一个老妇人。 御河西首的偏殿，是不是锁着门？那是姚美人的寝殿吧？ 可能是吧，我也不清楚。 那多半是叫那老妇人捡了去。你记得她的样子不曾？说记得还好找些。 好像还记得。哎，银珠，替我寻笔墨来，我把她的样子换了你看。 不多时，笔墨备好，端木翠装模作样运笔，笔头颤微微上了纸面，横不是横，竖不是竖，抖抖嗦嗦勾勒出一个千奇百怪的人形来。银珠笑得肚子疼，端木翠故作不悦地揉掉一张，然后起身将银珠往外推。 哎呀，你在旁边看着我紧张得很，哎呦，你出去走走，留我一个人画。 哎，哪个画师还怕人看他作画的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闪亮。